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11月19号，星期五，农历10月15。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为4和9。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本市将推进63项重点任务，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成立航空工程学院，培养航空维修技能人才。 中消协发布舆情分析报告，双11价格争议、虚假发货平台问题最严重。 德国最新日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6万人。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首先来关注国际消费中心建设。市商务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北京将利用5年时间推进63项重点任务，实现商品消费提档升级，推动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实施方案围绕消费新地标打造、消费品牌矩阵培养和现代流通体系优化升级三个方面展开。市商务局副局长郭文杰介绍说，王府井、前门大石栏、西单商圈、国贸、新首钢等将被打造为消费新地标， 推动老字号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鼓励餐饮加文化、餐饮加科技等新模式发展。 围绕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目标，延庆区将以长城、世园、冬奥构成一轴四带多点的消费空间布局。延庆区副区长任江浩介绍说， 以冬奥会延庆赛区为核心，挖掘培育冰雪运动 IP， 打造北部冬奥冰雪消费带，以北京世园公园、野鸭湖湿地公园为核心，打造中部世园时尚消费带，以八达岭长城、水关长城、古长城为核心，打造南部长城文化消费带。 另外，平谷区表示，力争到2025年将培育形成2到3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旗舰展会，3到5个农事节事赛事品牌，旅游休闲消费占全区总消费的比重达到30%左右。而密云区将打造生态加区域国际消费中心。密云区副区长朱希才介绍说， 到2025年，建成中关村密云园和怀柔科学城东区科技创新和生命健康高端产业集聚区，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基地。 我们接下来关注越来越近的冬奥的脚步。11到12月，张家口赛区将举办3场测试赛和1个国际训练周。目前场馆团队人员已经全都就位，场馆日运行计划已经编制完成，4个竞赛场馆完全满足办赛需求。 未来张家口冬奥村将有4000多名工作人员在这里工作，将开展全要素满负荷的压力测试。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全都到岗，卫生防疫物资也全都到位。 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日前接到延庆区疾控中心报告，一名来华参加雪橇国际训练周和雪橇世界杯的外籍运动员在每日例行核酸检测中结果呈阳性，被认定为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这名运动员已经转运到的隔离设施进行医学观察，此前还发现2例境外运动员核酸检测阳性病例，并按照防疫手册规定程序进行快速处理，这2人目前情况良好。 总长9.6公里的富士路冬奥大道夜景照明工程全线开启，共安装了5.3万套节能 LED 灯具，在夜空中形成玉如意造型，有效提升北京冬奥组委和冬奥场馆周边景观品质，并为道路沿线居民夜间出行带来便利。 北大附中石景山学校新址昨天开工建设，项目位于石景山区西黄村地区，是西黄村地区棚改配套学校，建制为12年一贯制学校。 学校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新首钢地区公共服务配套水平，进一步优化石景山区优质教育资源布局。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是一所高职院校，昨天新设立了航空工程学院，培养航空维修技能人才。学生就业将面向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两大航空港。今天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是北京最早开办航空维修类专业的高职院校。2018年起，学校先后和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海航、东航等进行校企合作，每年可输送300多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2019级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学生刘普元说， 现在就是在进行飞机维修执照的培训，取得执照之后，明年3月份就进入航空公司去实习，顶岗实习结束之后，我们就是直接入职。 在此基础上，学校新设立航空工程学院，将打造富有首都特色的高水平骨干航空专业群。航空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陶云明介绍， 现在的专业呢，有飞机电子维修和飞机机电维修专业群，电气自动化有一个专业群，然后航空服务专业群呢，逐渐的启动。我们现在申请的无人机专业，市教委已经批复了。今后在这个大的专业群的引领下，我们和企业精准对接，培养有工匠潜质的高端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国航旗下民航维修企业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航空技术培训部总经理刘英俊表示， 我们现在国航我们这个飞机已经500多架了，特别是大兴机场对维修人才的话就会要求很多。我们也和电科院签订了协议，每年从我们电科院要招收一定规模的学员，定制班，定制不光是人，还定制课程体系、培训方法，这样才真正实现校企合作的目的，双赢甚至多赢。 今天起到12月18号，市总工会将启动为期一个月的线上云招聘活动，重点招聘人群包括登记失业人员、企业分流职工、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困难职工家庭、大学生，还有退役军人等。 求职者可以通过活动二维码或其他相关途径登录平台参与活动，线上招聘会期间可以随时在线注册投递。 市人力社保局昨天介绍，11月起到春节前，本市全面启动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行动以工程建设领域和其他欠薪易发多发行业企业为重点，目标是在2022年春节前办结查实所有欠薪问题，让被欠薪的农民工及时拿到应得工资返乡过年。 专项行动期间将采取10项措施严防妥处欠薪问题，其中包括对恶意欠薪人查房产、查车辆。今年1到10月，全市共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4135件，共为9514名农民工追发工资1.59亿元。 北京海淀法院日前举办执行案款集中发放日活动，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 据了解，海淀法院线下发放案款共计87613元，涉及6件执行案件、6位当事人，通过线上形式发放案款约7800多万元，涉及370余件执行案件、400余位当事人，多为大标的额案件。 东城区市场监管局昨天通报，由于非法拼改装，北京赤兔马机车设备有限公司被顶格处罚50000元。北京四人行商贸有限公司、颐和顺兴分公司、北京周瑞芳同志综合商店也因销售不合格电动自行车接到了顶格罚单。 记者昨天了解到，本市日前印发文件，将加快推进网站 APP 的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工作，其中包括市区人民政府、市级相关部门政府网站、市区两级残疾人组织网站及公共服务类 APP 以及一批社会网站及 APP。 网站要提供全程键盘和特大鼠标这两种操作方式。 APP 禁止设置诱导式按键。目前饿了么、美团、小米、搜狗、京东、抖音等主流互联网应用提供方都已经做出改造，方便老人使用。 西城区日前启动3到6岁幼儿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昨天开始，西城区开设6个社会接种点，专场为幼儿进行新冠疫苗接种，同时对符合条件的幼儿园进行入园接种，目前已经完成3000多例。 今天，西城区还计划接种超过5000名幼儿，预计到21号，西城区将完成3至6岁幼儿第一针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国内消息。中消协昨天发布2021双十一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在10月20号到11月12号共计24天监测期内，每天平均收集双十一相关消费维权约89万条。 消费负面信息主要集中在价格争议、虚假发货、平台问题等方面。欧莱雅、匡威、薇诺娜等品牌以及淘宝平台喵糖等营销活动成为今年双十一的典型案例。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日前了解到，截至10月份，由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央行数字货币交易额已经接近620亿元。 央行行长易纲介绍，央行下一步将根据试点情况，有针对性地完善数字人民币的设计和使用，这也意味着央行数字货币支付工具全面应用更接近了。 中国足协昨天发布消息，决定由现任上海女子足球队主教练水庆霞担任中国女足主教练。水庆霞是前上海女足队员、前女足国家队队员，曾夺得亚运会女足冠军、蝉联全运会女足冠军。她有日本留洋踢球的经历，并得到认可。 2001年退役后，水庆霞先后在上海女足、中国女足青年队和上海市少体校担任教练员工作，曾获评女超联赛最佳教练员，是上海女足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浙江省近日印发文件，将国民体质测试纳入健康体检范围。浙江将编制运动预防慢性病技术指南，以及把运动康复治疗项目列入医院收费目录。 同时还将健全省市县三级国民体质监测网络，实施3到69周岁公民体质评价等级标准，推广个人运动健康档案和运动建议服务。 本年度第二次月食将在今天上演，专家介绍，这是一次几乎接近全食的偏食，我国大部分地区可以看到带食月出的景象。在傍晚时分，当月亮从东方偏北的地平线升起时，月食已经开始了。 如果天气晴好，北京等地的天文爱好者可以看到月食过程的后半段。这次月食的结束时间是晚上6点47分。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双休日将有一次强冷空气影响北京，届时会带来大风强降温天气。预计周日风寒效应明显，外出需注意防风防寒。下周一气温降至最低点，夜间最低温-4摄氏度，上班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 国际方面，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昨天公布的新冠疫情最新数据显示，德国日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6万例，疫情重要指标7天感染率也达到历史最高值。 负责人表示，德国新增感染者数量正急剧上升，实际可能远高于已知数据。如果没有大幅提高疫苗接种率，德国第四波疫情严重程度将远超以往。据了解，德国目前仅有67.8%的民众完成了疫苗接种。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央视网关注，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部署党的20大代表选举工作。 北京日报报道，西总部街区申请式退租签约率近80%，今年核心区直管工房将完成2000户退租签约。 北京青年报评论，为医疗不端行为量身定做监督笼子。 新京报聚焦，科技冬奥有规划、有成效、有期待。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7点开始的北京新闻，来关注北京市“14五”时期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发布。 7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关注延庆赛区雪橇国际训练周收官，雪游龙将迎雪橇世界杯的检测。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网络数据安全管理又来迎来新规。意见稿提出了多个首次，首次区分个人通信与非个人通信，首次要求制定隐私政策需公开征求意见，首次提出爬虫等自动化工具不得干扰网络服务等。那么新的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会对互联网行业带来哪些影响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通讯应用软件已成为我们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近年来相关电子数据也在民商事案件中被广泛运用。很多人都觉得微信截个屏、通话录个音挺容易操作的，实际上当事人对此类证据的举证往往存在一些误区。 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邀请法官和您说说电子证据如何举证。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住宅附近建疫苗厂引发担忧、中东欧国家市长论坛以及一周影视看点等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起，两条地铁线路昌平线、S1 线有优化调整。 其中地铁昌平线优化首末班车时间，西山口站开往西二旗方向首班车提前25分钟，由5:44提前到5:19；朱辛庄站开往西二旗方向首班车提前32分钟，由5:36提前到5:04，方便早高峰进城方向的乘客出行。 此外，西二旗站开往昌平西山口方向首班车提前23分钟，由5:46提前到5:23。西二旗站开往朱辛庄站方向半程末班车延后7分钟，由23:32延后到23:39。 地铁 S1 线则是提速缩小间隔，其中早高峰列车最小间隔缩短20秒，晚高峰列车最小间隔缩短30秒，双向全程运行时间也都缩短了超过1分钟。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6.7摄氏度。昨天前半夜，本市东部和南部地区再次出现了大雾天气，后半夜随着冷空气南下，雾气散去，能见度彻底好转。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好，中午前后天空中的云量开始增多，预计最高气温9摄氏度左右。早晚天气冷，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加强保暖，谨防感冒。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今天夜间多云渐阴，东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6.7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最低气温2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早上的7:04，降旗时间是16:56。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刘家腾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白天无法施工，夜间施工扰民，胡同里的房屋改建工程该如何推进？ 2-3次晚上就是一宿，有那个就是水泥搅拌车呀，然后那个工人叮叮当当的那种事儿。 新建公园开放4个月，市民反映路灯不亮，卫生没人管。公园负责人回应，尽快解决。 先开放了，它里头就卫生没人管，尤其这秋天就特明显，这落叶下完雨以后还挺滑的。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市民李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所住的东城区演月胡同102号中国书店正在进行房屋改建工程，但是整个工程存在挖建地下室的情况，居民们质疑其合法性。同时，工程导致的噪音和环境污染也影响到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协调处理。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演月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南部，呈东西走向，全长741米，宽6米。而李女士所说的102号中国书店房屋改建工程就在胡同的偏西位置。李女士介绍说，施工从今年春天就开始了，陆陆续续至今已有半年多了。 那个工程大概今年3-4月吧就开始了，然后最早的时候呢，他是先拆嘛，拆那个原来的房屋，然后就是总有大的那个卡车来进来拉他那些建筑材料，然后当时呢就是时不时的就会封我们那个胡同，就说禁止车辆行人通过。 李女士表示，除了时常因为工程封路影响居民们出行之外，最近她还发现工人在挖建地下室。 对此他质疑挖建地下室是否有正规的审批手续。 私挖地下室就是2015年不是出过事儿嘛，然后之后可能北京市出过味儿，就是不再对这个进行审批，因为就是挖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是一层一层往下挖的，然后看那个高度应该是至少一层到两层吧，挖的挺深的，就是这个到底有没有许可，有没有规划，因为像这种的你肯定是要报规划才能往下挖。 那么市民所质疑的这个改建工程是否合规呢？记者联系到施工单位江苏中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翟先生，翟先生回复称，工程的审批手续都是合规合法的。 施工许可证是去年的，他批是最早是批的规划，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前期的手续，手续都行。 翟先生的说法是否属实？记者随后又致电了东城区住建委核实情况，行政审批科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那个有开工证，审批手续都有。 那就是说他地下也可以建是吧？ 他只要有规划许可就可以啊。 工程合规合法，但施工仍然存在夜间扰民的问题。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施工方挖建地下室需要灌注水泥，由此带来的噪音和环境污染又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 大概就是这几个月吧，有两三次晚上就是一宿，有那个就是水泥搅拌车呀，然后那个工人叮叮当当的那种事儿。最近一次就是11月14号晚上吧，就是整个一晚上就是一直没有停工，整个那半条胡同就全是水泥。 对此，施工单位江苏中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翟先生解释说，工序的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操作。 平常其他的施工都是10点以前完，就只有浇筑混凝土这个事儿是没办法，因为它得连续浇筑，一打吧，不用管打到几点得完，你要不完的话，你就出现冷缝，对结构质量就有影响。工序是真的没办法的。 按照翟先生所说，既然工序存在特殊要求，工程建设又是否有夜间施工许可证呢？记者辗转联系到工程建设方中国输电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赵先生，他表示，因为水泥搅拌车只能夜间进城作业，所以浇筑工作不得不夜间施工，他们申请夜间施工许可证却没有获得批准。 我就用一天，就算晚上吧，根本人不给办。我们也去金宝街那个办事大厅去了，昨天我们想办占路施工，办不了，人不给办。但凡能办，都去办，要不又是以什么理由跟我们说你办不了，但人也不明说，反正就是交了材料，不一定能办下来。 记者在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官网上查询了解到，其中一份关于印发《北京市建设工程夜间施工许可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中明确，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禁止夜间22点至46点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但国家和本市重点工程、抢险救灾工程因生产工艺上要求必须连续作业或者特殊需要的除外。那么中国输电房屋改建工程夜间施工许可没有获得批准的原因是什么呢？记者联系夜间施工许可办理的主管部门住建委施工安全管理科，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工程建设方中国输电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赵先生表示，现在自己是两头为难，一方面房屋改建工程没有获批夜间施工许可证，另一方面施工工序又不得不夜间施工，因此他希望能得到居民们的谅解，并尽快完成扰民部分的施工作业。 我那车要夜里进只能11点以后进，政府有规定，他现在两边都给我堵死了，现在是没举报我，根本2天我那点混凝土就打完了，我那罐车咋让人一挨举报我一天白打。我们现在是这么想，让街道把居民约上，咱们开现场会，就是我们哪天能干我们提前一天告诉你，我们这么干就占几天时间，能不能达成一个一致。 有关施工作业过程对周边居民的具体影响，施工方负责人翟先生也向记者介绍了整个工程的进度安排。 地下室的话今年就完了，要是上面连装修完成交工得照着明年5/1，噪音大呀，东西多的时候就是结构阶段打灰啊什么的是吧，浇筑混凝土啊，进这些大型材料啊，也就是今年年底之前就全结束了。 事件的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继续关注。 近日，市民尤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海淀区北四环塔院城市森林公园是今年新开的公园，满足了周边居民休闲活动的需求，但他却发现了公园南园里面的卫生没有人打扫，并且路灯夜间也没有使用的问题。他说， 就这个公园是新建的，叫塔院城市森林公园， 一个南园一个北园，大概建了一年多，就今年开春可能就陆陆续续的可以用了，然后慢慢就开放了。先开放了它里头就卫生没人管，尤其这秋天就特明显，这落叶下完雨以后还挺滑的。 记者了解到，塔院城市森林公园今年青衣前夕开放，以至新路为界，分为南园和北园。北园布置了林中儿童活动场地、林下健身休闲场地等活动场所，而南园设置了塔院文化展示区、体育运动区、森林保育区等，确实给周边居民带来很好的生活休闲体验。 北园大一点，南园稍微小一点，因为我们周边没有这种合适的公园，建好了以后挺受周边小区欢迎的，这个市民都去那儿遛弯啊，小孩去那儿玩一玩啊，锻炼。这个费了这么大劲，这么大投入，这后续怎么就这卫生就有人见没人管。 不仅如此，尤先生还表示，公园里的路灯也一直没有投入使用，晚上游园容易发生意外。 晚上其实它有路灯，但是为什么不知道它不投入，是没人管，还是为了节约电费，还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有灯但是不亮是吧，就没开。 对，没有投入使用。 日间无人打扫影响公园环境，夜间没有照明又存在安全隐患。那么为什么新建的公园却没有做好相关的后续管理呢？为此，记者联系了海淀区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解释说， 海洋公园咱这个是提前开放的，就是说咱那个供电设施啊还没有竣工，目前呢跟供电部门那个方案审批了，等下一步走完程序之后是可以停电的。那个打扫卫生可能是不及时，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也有人接到过反映，这个呢我们近期呢会加强管理，这您放心。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塔院城市森林公园是提前开放使用的，因此供电等设施还没有竣工，公园清洁管理工作也还没有到位。可是从七月开园至今也有近五个月的时间了，何以仍然无法达到正常的运营标准呢？记者也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海淀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随后塔院城市森林公园的负责人联系记者表示，会尽快解决目前公园存在的问题。 这个路灯啊我们正在审批呢，现在已经报上去了，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赶紧把它开开。卫生上午都有人打扫了，昨天都开始有人打扫。 那之前没打扫是因为是没有人管吗？ 不是，他有什么呀，园里发一个红色文件，落叶这个让它有那种自然美的一片黄，特别好看。 好的，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晶晶，主持人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七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调频94.5兆赫，94.5兆赫，中波88千赫，8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